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如烟，欢迎你尝惊喜，坐你下车先片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把肚子一拍，奔汤和邓玉，老三老五，你们怎么落到这儿了？哎，这哥俩闻听口打嗨声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闹了半天，当年在梁江县弟兄一分散，汤和邓玉他俩没拆绑，趁着混乱之中逃出梁江县，后来就落到这个地方。这座山原来的名字叫五街岭，一共有5位寨主。刚才咱说那白脸的面塞银盆的那位，外号叫银棍将，姓项，叫项玉春。那俩黄脸的，一个叫尹玉文，一个叫尹玉武。那俩红脸的，一个叫廖永安，一个叫廖永忠。这5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因为对元人不满，打伤了人命，后来无路投奔，这才聚义占据五街岭，手下有喽啰兵3000余人。后来汤和邓玉呢没地方去，在山底下路过，也是这5个人一接到。英雄爱好汉呢，他和邓玉一报名，他们5个人一听是乱石山的英雄，就把这哥俩接到山上。后来劝2个人入伙，他和邓玉一想也没地方去，干脆就在这忍着吧，也就满口答应了。后来把五节岭改成七雄山，这7个人冲北磕头，在这拜了把子。严棍将项玉春是头把金交椅大寨主，汤和是2寨主，邓玉是3寨主，这些年一直在这没动啊。没想到今天跟胡德海见着，弟兄们比以前更加亲切了。老胡也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胡德海说到高兴的地方，把大嘴一咧， 贤弟，你二哥有出息了，咱们老四也了不得了，现在是西吴贤王啊，我现在是五虎大将军。我说几位啊，占山有什么出息，跟我老胡一起走吧，到襄阳共保民主，咱们同心合力北赶大元，将来封王封侯，也是万世流芳啊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汤和邓玉那是没说的。严棍将项玉春这5个人一商议，也对。你说咱们占山为王有什么意思？伸手五支令，全手就要命，拿人家钱自己花，有些地方做的过头，还损奸丧德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，顶风都臭800里。让人家指后脊梁，这要保了西吴先王，这是光明大道。你看胡德海说的也对，要把袁达子推倒了， 都能当官，改换门庭那有多好呢？于是五个人商议完了，全都乐意倒戈归顺，都保西吴先王。胡大海心里说话，行啊，这家伙也是略世如神啊，他怎么就知道这东北有这军队呢？他说有兵有将，这不都有了吗？老胡心里纳闷，其实狗屁真人张三丰会算吗？不会，因为他厚道的襄阳这一带的情况可早就摸清楚了，连汤和邓玉在此占山他也都知道，准知道胡大海来了弟兄能相见。另外他知道胡大海这人能白活，能折能弯，怎么的把援兵也能搬起，故此才派他来的。老胡不知道啊，心里不住的赞成，但他嘴不这么说。老胡坐下之后一看弟兄们都乐意跟他上襄阳，胡大海高兴了，我这要去啊，太好了，功高不如救驾，计狠不如绝粮啊，哎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那么救兵如救火，事不宜迟，咱们马上得起身。汤和邓玉一想也对，赶紧到襄阳弟兄相见，那也得吃完饭再说呀，吩咐一声大排宴宴，把这后事怎么进行安排。人们正吃着呢，报事的喽啰兵进来了，来到营棍将项羽春的面前报，报大寨主，山下来了一波买卖，不知道是做还是不做。 嗯， 干什么呢？来了一只镖车。 哦， 有多大数目我们探明白了，一共是白银18万两，数目可不小啊。 嗯，抓。 这阵西吴先王刚建国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这18万银子要带去也能扩充兵饷。项羽春想到这儿，回头一抱拳，二王千岁，各位你们先吃着，下去我把买卖先做下来。胡大海也没阻拦，就这么的，营棍将项羽春带领喽啰兵500呐喊一声冲下七雄山，在道路上一字排开，手擎亮银盘龙棍在此等候。时间不大，这镖车就到了，感情有40几辆镖车，车上都插着3角小黄旗，为首的就是镖头，再看镖师也有40-50人，有挎着刀的，挎着剑的，有扎金剑袖，有罗帽大氅，骑黑马的，骑白马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这个总镖师是个大个，身高过丈，膀阔3庭，面赛滨州铁，背后背着一对铁鞭。可就见这镖师脑瓜晃着，脖子拔着，嘴角撇着，那些烫子手在前仆后拥左右保护着，后边车老板晃动鞭子全赶着车，哎，也能有300多人吧。正往前走着，正好遇上项羽春。项羽春喊了一声放响箭，遵命，啪，响箭腾空而起，发出刺耳的叫声，这就是信号。就见那个总镖师吓了一跳，跃跃，把马鞭一晃，骆驼队子跟车队全都站住了。那些烫子手赶紧回来报告总镖师，坏了， 我们遇上土匪了，有人劫道。 别怕，什么他妈土匪劫道不劫道的，他是活腻歪了。你们把骆驼垛子飙车都包好，看我的。 我这家还不在乎，再看这些保镖都呼啦朝打了带盘，把银车全护好了。这总镖师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把马带住，看了看项玉春，朋友，怎么，手头有点困难，想管我借俩路费吗？哎，项玉春看了又。这家倒也是英雄的气概，这一对双鞭分量可够沉的啊！是谁呢？不清楚。项羽春又一想，管你是谁呢，反而管你要钱呗。于是他口念山歌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山下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我大棍之下，管打不管来。朋友，我就是吃老行的，把银车留下。”这总镖师一听，哎呦，我说你口气可不小啊，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。告诉你，我这只镖白银18万，数目挺可观吧。我倒想给你，但有个东西不答应。谁不答应？我背后的铁鞭。说着话，这一飘腿跳到马下，有人把马带回去，再看着把大衣一闪，擦擦擦擦擦，把铁鞭拽出来，一根不来的银棍将项羽春的面前，就是他，你招打吧。抡鞭就砸呀。项羽春一看这小子挺厉害，并不搭话，晃棍接架，啪，把铁鞭崩出去，两人一来一往，银棍对铁鞭就站在一处。这个银棍将项玉春在本套名营列上名列前茅，也是有名的猛将。这条大棍重有80余斤，可以这么说，没打过败仗，也没遇上过敌手，但是今天一看使双鞭的这个家伙够厉害的。项羽春使出平生的本领也难以取胜，赶这保镖的镖师也害了怕了。方才啊，他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一个破占山的乌合之众，你会什么？但是一伸手，他发现使大棍这个家伙喷风八打，棍法惊奇，果然不是一般的能为。心说可惜这个人，他怎么占山当土匪呢？看这意思，我这只镖还要保不住啊。想到这，心中暗自着急。那么这保镖的是谁呀？这个人可是熟人，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，卢沟桥一剑萧三手，单掌贺群帆，不是有个老侠客叫吴真吗？外号人称同背猿猴。使鞭的这个人就是吴真的亲兄弟，叫双鞭大将吴良。吴良在北地燕京城开了个镖局子，叫双翼镖局。这一次做了一盘买卖，跟 跟人家签订合同，带着不少值钱的珠宝到西藏去了一趟。买卖脱手之后，人家买卖人变成了现银，又求他给护送回京。如果这个买卖做起来，就给双边将吴良3000两银子的赠礼，这个数目也不小，所以吴良慨然应允呐。要按理说呢，他保镖遇上山应当拜山，遇岛应当拜岛，按着绿林的规矩走，少得罪仇人，哎，可能平安无事。但是吴良不这么办，这个人性骄气傲，目空一切，他是这么想的：我哥哥是当代四大侠客之一，同辈猿猴剑侠吴真，掌中秋风落叶扫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我是吴真的兄弟，双边大将，我这对鞭也纵横武林，我们哥俩怕谁？拜什么山拜什么岛？你要让我过去还则罢了，不让我过去鞭得说话，不让你鞭下做鬼。所以在这一路之上，他捅这娄子可不小，打伤了不少人呢。今天路过七雄山，他还是按着以前那样，没把这些人看在眼内。但是一伸伸手了，他才发现遇上硬敌了，心说话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只镖我要保不住，18万银子砸锅卖铁，把老婆子当上也赔不起人家。再者一说，我哥哥也不能答应我，这坏了，一心不可二用。他脑子一想，这一溜号，双鞭正好碰到棍上，他俩左手就鞭飞了。他一乐，迎棍将项羽孙往前一根步，把大棍一举，好小子，要打吴良。吴良一看呢，哎呀，完了，我这一生算彻底结束，把眼一闭在这等死。但是项羽春没真打，他心里头一想，算了，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了，我跟这保镖的一无冤二无仇，就是为了人家的银子，那银子到手就算了呗。有道是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想着这，项羽春把棍子一收，噌，飞身行跳出圈外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爷爷饶你一条狗命，你赶紧逃命去吧。说这话，他把大棍子一挥，代替军令，背后的喽啰兵哗往上一闯，赶散了趟子手跟车老板，把18万镖银整个给劫下来了。项羽春领人得胜归山，暂且不说，单表双边将吴良满面羞愧，又气又恼啊，费了半天劲在地才起来，就发现自己的左腿已经不听使唤了。哎，想不到我吴良落到这步田地。他一合计，怎么办呢？我回到燕京城怎么交代呀？18万银子，我砸锅卖铁，把老婆赔上也不够。 又一合计，坏了，当初签订合同说的明白，银子丢了不但要给人家全部包赔，还要打官司，这要蹲监坐狱，我就得死到里边，永远监禁。哎呀，再者一说，我哥哥这一关我也过不去。平日我哥哥剑侠无真，没少的嘱咐我，让我谨慎小心，可惜我没听他的话呀。这无良嗨一声叹气，怎么想怎么没路了。最后一合计，算了，干脆一死方休，我有什么脸活着呀？要不说人自杀得逼的是实在没道理。无良越想越对，咬着牙关爬进树林，一抬头，怎么那么巧，还真有个歪脖树。就这吧，咬着牙，他把腰带子狮子盼都解下来，把绳套拴好了，手扒着绳套，口打嗨声，眼泪掉下来。自杀就这么个滋味。平日我也看过这些人自杀，我不知道什么心情啊，大概跟我差不多。他眼望着北地燕京城，高声喊喝：“哥哥，咱哥俩见不着了，小弟我要先走一步了。”想到这，他把牙关一咬，两膀臂一攒劲，把身子低了起来，把脑袋就塞套里头。感情这绳一上，这难受就甭提了。据说呀，有很多上吊的后悔没上以前呢，非上不可，等勒上了就不想勒了。不过有个事儿，再想吞起来吞不下来了，大脖筋这一勒，俩胳膊上不去了。有不少上吊的把前心都挠破了，什么意思，就想吞下来，可吞不下来。他就觉着咽喉一窒息，简直是不通气儿了，眼根往上一翻，时间不大就失去了知觉。他心里认为着完了，最后他忽然觉着身子这么一震，什么也不懂了，什么原因呢？正在他要断气的这功夫，从树林外来个人，这人抢不起身过来，把手中的兵器一晃，唰，把绳给拉折了，轻轻的把他放到平地，说来的这个人是谁？正是双边将无良的亲哥哥，老英雄剑侠无真。今天在七雄山这，老头看得真切，银棍将项羽春一棍把他打倒，以至于他上吊，老头都在后边了，把无真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兄弟你太可气了，该，这是你骄傲的结果呀。老英雄把宝剑背好，给无良捶打千心，爬上后背，握把胳膊腿，好半天无良才明白过来。吴真气的把胳膊抡起来，啪给他来个嘴巴，打着他一扑了，当时清醒过来。哎，哥哥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

澎湖海。